放下你的坏情绪，看你认真的表情，让我心情都放晴。跑到外太空休息，爱你不需要联系，你的伤全部就这样被我住进。

怎么承担，只是一切结束太快。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背看你隐藏什么期待， 等花儿开， 我们也已经。 北京时间10点整。